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的第九集。沈西冲上两步，十分惊讶地放缓脚步，他看到一个黄毛右腿一个正踹，水晶皮动不退，反而上前一步，反手捞住对方脚踝，并且用力向外拨开。他用的不是与对方右腿成一条直线的左手，而是很别扭的右手往右拨，这样黄毛便被扭了半圈，无法正面对着下酒家，也不能再继续出拳出脚。下酒家再上前去半步，左手顺势一个勾拳打在对方的下巴上，而后又是两记勾拳，还全在同一个位置上。对方没有站稳，踉跄两步，用手扶地。对方几人瞪眼呆住，完全没有想到下酒家看着瘦弱，竟然也会动手打架。趁着他们懵逼，下酒家弯腰，伸手捡起旁边几块红色砖头，猛砸过去，只是没有真瞄准人。砖头碎裂，扬起的灰尘分外呛人，很有气势，装叉效果直接满分。小区里面也不知道在搞什么，正好有些砖头和水泥堆在一边。沈西也傻了，这么猛，这水晶皮冻的脸明明就是在诈骗呀。沈西立刻加入战团，没多一会儿对方退了。虽然按照国际惯例，走前又撂下一番狠话。夏九家拍拍校服，查看全身，确定自己没有受伤。不是，水晶皮冻，你咋这么能打？ 其实没在外面打过。 嗯，什么意思啊？没在外边打过？ 对，他没有反应过来，被我忽然一下得手。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被高年级的学生给揍了，他们抢劫我不肯给，下场挺惨。当时对方说瘦得跟麻杆，宰鸡都比宰你费劲。当晚一回家我就报了班，到初二暑假为止我已经练了5年泰拳了，这一年多来倒是没空过去那边了。 当时宰鸡都比宰你费劲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夏九家，他鼻青脸肿的回到家，不服气，嚷嚷着要学武。爸妈考察以后觉得泰拳比较适合亚洲男人，可以将膝肘鞭子一样的甩出。在拳馆他分外认真，也很要强，虽然也是业余瞎学，每周只去个一两回，但是最基本的对于正踹怎么应对等等东西他还是十分了解的，足够先声夺人。不过他的血糖一直不高，好像有点生理原因，不能搞消耗战，否则会晕。经常锻炼那是还好点，后来忙中考就又回到解放前了。沈西震惊地看着夏九家， 所以再继续下去大概会是很惨，幸亏你正好经过那边。真的没在外面打过，这一次也算一个检验了。 就为咽不下这口气。 对啊，你呢？也挺能打的。 瞎打，小时候皮，这算什么？初中还参加过双方各出30人的那种打群架呢。 这种怎么打呀？是有队服吗？你怎么分清敌我呀？ 没有，瞎打。 怎么瞎打？ 嗨，大家都尖着呢，就看一开始谁被打倒在地上就一起去踹他， 没几个老实人会认认真真打。 啊？ 行了行了行了，回去上晚自习。 哦哦，好。 也不知道是否因为一同干仗，夏九家与沈西关系进展了许多。沈西边走路边砸磨夏九家这小暴脾气，隐约觉得自己以后恐怕都得劳心受累喽。唉，小皮豆， 嗯， 以后一对多的时候还是道歉吧。 不 啊，那就赶紧叫我过去。小皮豆 啊， 快要走到校门口时，沈西终于想起一直觉得十分违和的事是什么了。他转头看向夏九家，哎，沈星皮豆，你小时候那么要强，别人说你一句瘦得像根麻杆，宰鸡都比宰你费劲儿，这句话就练五年泰拳非得证明自己不可，那怎么到了现在学习上就没了那股劲儿呢？换而言之，你咋学习那么差呢？夏九家没有回答。对年级第一名来说，我有几门缺考其实没那么差，这样的理由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夏九家非常清楚，简直是再清楚不过，在年级第一看来后边没有多大区别。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口头讲我也许比你还强，十分幼稚可笑，何况夏九家也并不知道他是不是比沈西真的强。期中还有二十几天，到那个时候就会水落石出，现在也只能憋着这口气。打完一架，两人慢慢地往学校里走。沈西其实还没有吃饭，但他琢磨着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万一水晶皮洞自己回去的路上又被那群混混给拦住了呢？于是掉头往来路走，双手插兜，还挺潇洒。走着走着，夏九家的脚下一顿，唰的扭头看向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女生。嗯，水晶皮洞。沈西也扭头顺着夏九家的视线看去，发现一个短发女生正抬着一辆自行车走路，估计是R中初一初二的走读生，不用上晚自习。只见她一只手十分费力地死死地握着车把中间，另一只手四根指头在努力提着后边车座，让自行车光用前轮在地上走。她明显十分的吃力，咬着嘴唇，没走几步便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。夏九家走过去，眼睛往下一瞄，发现女生提着车座的那几根手指已经被勒紫了。 要帮忙吗，同学？ 啊，我自行车上个星期被人偷走了，刚才别处看见就又偷回来了，正想送到修自行车的地儿开锁。 自行车是红色，不过因为雨季刚过，车座上面套着的一个又一个的带沃尔玛小菊花 logo 的塑料袋。 这样啊？ 哦，我有照片。 女生说着掏出手机解开锁屏，找到照片给二人看。照片上面还是夏天，女孩骑在自行车上。 修车那地儿很远，你女生我帮你抬过去吧。 说着她便动手接过车把车座。她觉得这女生也就十一二岁，自行车几十斤还挺沉的。 哎， 不是，水晶皮豆，这你认识？ 不认识啊，顺着我帮忙的。 沈西瞪大眼睛，女孩也有点懵，好像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人。快上晚自习了，等一下回去来不及的。 你先回去吧，来得及的。 我不， 我等会儿跳墙赶趟。 那我等会儿也跳墙。学校有后门，连着后边的小市场，但是常年不开，学校要求所有学生都得走正门，于是谁想去小市场必须先得绕着学校四分之三走一圈。两人默默走了一会儿，沈西发现修车铺子还是很远，几下就下。我来抬吧。 不用。 沈西左手却是附上车把中间，正好盖住白白软软的夏九家的手。 撒把。沈西的手温温热热，比别人要大上一圈，几乎整个扶住下边夏九家的手。因为要握把，沈西五指一收，便将夏九家的给攥住，感觉身边少年细腻的皮肤就好像锦缎一样。夏九家一愣，沈西也是一愣，两人对望一眼，沈西又过去提自行车的后座。夏九家默默抽出两手，将车子交给沈西。很奇怪，夏九家想，沈西人贱嘴毒，那十分奇怪，每一次他需要帮忙，总是沈西在他身边。比如拔菌子晕倒，被蚊子叮包，这还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啊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